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十四集，冬至来了。这件案子一出就被媒体曝光了，邓家的富商身份加上杀妻的噱头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市里组成了专案组，上面下令限期破案。本市刑侦口的尹大队长也是这次的专案组组长。这段时间跟邓家人见过几次面了，彼此都不陌生。但邓家人发现，这次他身边还多了个穿便服的青年。而看朝生一见对方，立马就激动了。 啊，冬至！ 尹组长忍不住皱眉。 谁让你们把小孩子带来的？ 冬至也吃了一惊，他刚下飞机正准备去救看朝生，就被尹组长一通十万火急的电话好说好歹的给请到这里来。冬至想着龙山那边说看朝生暂时不会有危险，就准备等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再去找人。没想到世界居然这么小，想去找的人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尹组长，这是我在特管局的同事。 冬至一边说一边起身朝长青他们走来。冬至已经看出看朝生似乎被下了某种禁制，否则以对方的性子现在早就跳起来，而不会还站在原地只叫了一声就满脸通红泪眼汪汪了。 你好，我就是冬至，兄弟你叫什么？ 冬至对长青伸出手，长青却皱起眉头。长青有与生俱来的望气能力，他能一眼看出修为比他低的所有生物的原型，所以之前立马就知道看朝生是长虫类的妖物。只是说这年头别说真龙了，连蛟也是寥寥无几，一开始才会错把看朝生认成蟒蛇了。长青想当然地认为看朝生的救兵一定也是妖类，谁知道却不是。眼前的这个人明明是个人，但身上却有一圈薄薄的雾气萦绕不去，似人非人，但即不是妖，更不是魔。长青有生以来头一回有点茫然了。 长青，你是什么？ 长青没有去和他握手。冬至莫名其妙， 什么我是什么？ 我看不出你的原型。 废话，我本来就是人，原型还能是什么？ 不对。 冬至觉得这人有点难以沟通，也没再理会，伸手就要把看朝生身上的禁制解掉。长青见状也伸手过来拦截，两人身形不动，单只手腕翻动瞬间过了几招。冬至另一只手飞快地抽出符文朝长青掠去，符火携着灵力之势扑面而来，长青不得不后退两步避开。冬至趁机解开了看朝生的禁制，在后者扭头欲化形朝长青咬去的时候，果断捏住了他的脖子。 朝生，不许顽皮。 这个语调对看朝生来说太熟悉了，简直跟他老大龙身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只是声音换了个人。 他把我当成妖怪，还一路抓着我。 我知道这件事我来解决，你别冲动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 冬至把看朝生往后推开，自己则挡上前，一把抓住长青想要抽剑出鞘的手腕。 看朝生虽然外形是小孩子，但他也正儿八经是国家公务人员，你之前无故扣留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。 长青惊诧于冬至速度之快，也对他的话皱起眉头。 什么国家公务人员，这年头妖怪也能当官？ 你到底是哪个山里跑出来的？该不会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吧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依法治国，以法治妖，懂不懂？ 冬至的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工作证甩到长青面前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事务管理局鹿城办事处主任冬至，现在怀疑你妨碍公务，阻扰办案，我要求你安静下来协助调查，直到我们查明你的身份。尹组长。 尹组长的反应很快，几乎在冬至说出那一串话的时候就已经把手铐丢过来。冬至也没回头，抬手从半空抓过，一手打开把长青铐上， 另一只手抓住没出鞘的长手剑，往他身前一抵，把对方所有的攻击封住。铐上手铐之后，顺便又贴了一张加固符，防止长青挣脱，全程不超过3秒，一气呵成，潇洒利落。别说邓破母子和旁边的警察了，连看潮生都张大了嘴巴看呆了。打从冬至正式出任务以来，看潮生就没跟他合作过，之后也听说过冬至破了很多案子，表现极其优秀，甚至后来冬至带队参加世界交流大会，名声大噪，又跟着龙身在深渊地狱里走了一遭，如今已是特管局新一代的领军人物。但在看潮生的印象中，冬至依旧还只是那个刚刚加入特管局的小萌新。忽然之间，小萌新大发神威，变成了擎天柱，看潮生的固有印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在二组里的作用了。冬至拍拍手，环顾众人神色各异的反应， 行了，开始办正事吧。 以防万一，冬至还是把长青也给带上了。长青表现的还算平静，也没有大嚷大叫，也没试图做徒劳的反抗。 等我们先处理好这件案子，再来解决你的问题。 可以，我也想看你怎么处理。 尹组长皱了皱眉头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有阻止冬至把长青一道带入办公室。其实邓家为邓斌四处奔走的时候，警方也一直在展开调查，他们掌握的线索要比邓家知道的多多了。死者苏环是邓斌的妻子，父母是菜市场里的小贩，靠做点小买卖供他一路读书。但苏环的运气差了点，高考的时候以一分之差落榜，考虑到家庭环境的因素，他没有继续再复读，而是出去去了一家私企工作，由此结识了邓斌。苏环长得非常漂亮，追求者也多，但邓斌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邓斌的热烈追求下，两人顺理成章的在一起。结婚之后，苏环被邓家安排到图书馆工作，但他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，觉得邓家是怕他出去丢人，才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。邓斌带他出席过几次宴会，难免有些人带了些有色眼光，背后嘲笑奚落他，传到了苏环耳朵里，他也觉得难以忍受。更重要的是，邓斌的生活方式与他截然不同，两个人矛盾越来越大，最终闹到了激烈争吵的地步。 苏环的人际关系很简单，每天基本就是家里跟图书馆两点一线，顶多周末回去看看父母。我们查了他的关系网，没有发现他与什么人结仇。再说邓斌那边，邓斌没有孪生兄弟，不存在有人假冒他的情况。更何况，就算有人假冒他，也假冒不了现场凶器上的指纹。所以，邓斌的嫌疑的确是最大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